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7.3摄氏度。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云量增多，天气转阴，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气温下降比较明显。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带上雨具，添衣保暖。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将以阴转多云为主，南转北风2-3级，气温在14摄氏度到12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扩散条件较差，有小雨。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和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4级。另外呢，今天降温比较明显，气温将在16摄氏度到8摄氏度之间波动，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天气较凉。不过呢，今天白天云量增多，紫外线的气象指数是2，照射强度属于弱。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最新路况。目前呢，本市环路的以下路段还有一些拥堵情况出现。西部地区西二环路在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天宁寺桥区持续到车公庄桥桥区。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区。东三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华威桥桥区持续到京广桥桥区。在东四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方桥桥区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昨儿啊是难得的好天气啊， 对， 而且呢中午的时候呢气温还挺高的， 嗯， 几乎达到了23-24度， 难得暖和会儿、啊、 对，尤其是霜降节气之后 啊像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气温呢还是比较罕见的， 嗯， 只是呢从今儿开始呢又是降雨又是降温，所以呢大家呢还是得折腾折腾啊，脱了的秋裤还是得穿上。 哪那么着急，我穿上我就不脱了。 那么天气不好呢，外出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啊，尤其呢有可能在今天中午前后呢会下一点点小雨，但是呢不会影响到交通出行，但是气温呢会有所下降。尽管气温凉了，但是呢外面的风景呢还是非常美的， 是 挡不住我们出去游玩以及赏花赏叶赏秋 香 不是香的心情啊。很多朋友呢没事的时候呢也是拿出了手机啊相机啊去拍照，除了这个银杏啊已经黄了之外，远处一点呢枫叶也红了，而且呢就是秋天有一种特殊的小植物其实还是蛮灿烂的，就是那种各个品种我们都叫不上名来的小野花， 对， 就我们通称为野菊，但其实它还是分各种品种的， 车屎菊啊什么这个那个的 啊什么翠菊啊什么凤什么菊什么，还有各种菜什么的，当然长得都差不多啊，五颜六色的还是挺好看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又赶上天还不错，主要是空气好的时候可以去赏花赏叶不赏秋香 赏秋菊。 对，那个圆明园那个银杏大道那个树叶也都黄了，也都可以去看看了啊、 嗯、 好了，分享了今天的温馨话题之后呢开始我们的服务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帮忙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Good morning.It's a wonderful brand new day.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刚刚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说的都是风花雪月的哈， 嗯、 赏花赏叶，赏秋香哈、 嗯， 秋香就算了吧。但是咱们可以去买秋裤了好多听众朋友惦记这事儿呢，总是问啊，就是那个清河毛纺城针织品促销会什么时候开始，哎，今天特别巧，我们两位帮友都给我们发来了信息，意思都是一样的。 秋裤这玩意儿需要每年都去大集买买吗？我觉得买 就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就今年你买了、 啊、 哎，你买了够穿两年的、 哦、对对对， 那都赶上我这波它又破了呀、 哦、 又瘦了又小了，我得去啊，这需求的人很多， 还又瘦了又小了，你这是发育的有多好啊 好吧，还有就是有些老年朋友啊他不习惯穿过就现在那种很时尚的很新兴的那种材质的衣服、 哦、 他就穿惯了过去那种老秋裤， 咱们说棉毛衫过去叫、 哎、对、嗯、还有一部分老年人呢就是他皮肤干而且可能有点敏感， 是 就只能穿那个， 对对对、 啊、加上那个东西它又比较物美 价廉 是吧，又实惠， 对， 所以挺好的啊。我们的两位帮友呢，一位跟我们说10月18号到11月2号、 嗯、 他们都在展销，有愿意去的朋友呢可以在11月2号之前去逛逛。另外呢这位听众呢也跟我们说啊，两个不同的朋友， 嗯， 清河展销会已经开始了，到11月2号结束，时间是一样的，说针织品女秋裤25块钱2条， 那真是够便宜的 有需要买秋裤买秋衣买内衣的朋友啊，什么内裤之类的啊，说都可以去逛逛，挺便宜的，他23号就去了， 哦， 嗯，而且还买了点，特意呢把这个信息分享给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啊， 谢谢您。 嗯 对，人家都赏花赏叶赏秋香 赏秋裤是吧 怎么是买秋裤啊。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如果呢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啊碰到类似的信息，哎，觉得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很需要的话，都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呢告知大家的啊，这个有时候有快乐得一起来分享是吧。 对， 好，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需求吧，有什么问题啊需要我们来帮忙。 嗯，天一天天的凉下来了，有的朋友呢还是养成了一个挺好的健康习惯，每天喝点酸奶，但是现在天太凉了，这喝着酸奶凉了下去，这胃里头有点不舒服，这位朋友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东西我能加热喝吗？会不会破坏营养？ 其实怕凉的朋友啊跟就是 季节没关系，你像我吧， 啊， 就即便是在夏天， 也不愿意吃凉 的东西，我也不太敢，就是一下子就一口喝到那个冰凉的东西。就即便是想喝啊， 哦， 我也会在嘴里面捂捂， 虽然， 起的作用不大吧。 嗯， 啊，这位听众主要的求助的问题呢，就是他本人怕凉，不敢吃凉东西，想问一下这个酸奶可不可以加热喝？那么加热之后呢，会不会破坏其中的营养？ 嗯， 那得看您家多热了。您说您给。 烧开了 那指定是不行的啊。 对，一个是看加热到什么程度，另一个也得看方法。您说拿这个微波炉去，那这里头它有活性成分乳酸菌，这个肯定不合适。但如果您拿一个这种，就是别直接放火上去什么烧啊，先弄点热水，在外头弄一个大盆，再把这酸奶泡在这热水盆里头，然后热水温度别太高，其实 50来度吧。 对，最好就是也就到这儿了，千万别再高了。 再高了。 对，因为酸奶呢，乳酸菌它其实，咱们平时做酸奶，家里有的朋友有酸奶机，知道它要有一些温度，40度左右，反而那个乳酸菌是更活跃的。但是再高，那您就可能把这乳酸菌给杀死。杀死的话，那它就起不到补乳酸菌的作用。但是呢，里面的那些营养，我们说蛋白质。钙质 还是在的 啊， 哎，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选择喝酸奶都是看重那个乳酸菌嘛。 对， 我们要了解一个常识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就是乳酸菌它在40度左右的时候呢，放半个小时是没有关系 啊， 你不能超过这个时间。 太长了。 比如说很多人说，那我不能喝凉的，那我从冰箱里拿出来，像我就是我放成常温的，那么这个时间是要控制在半小时之内 啊。 但是你说你放一宿，我第二天喝，那乳酸菌没了，但是奶还在。 但有的是不是这温度要真的是在室温高一点的话就坏了， 哎，对 对 对， 别的细菌了。 对，所以说乳酸菌在40度左右放半个小时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个温度对它来说更合适。 嗯， 那您觉得着急，我等不了半小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对， 找一小碗，找一小盆，弄点温水，50-60度最多就这样了啊。 嗯嗯， 40度最好， 对， 泡一泡就是可以的啊。 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咱们每天养成吃一些奶制品的这个习惯，其实最主要的一点是为了补充我们的钙质流失的这个问题。 嗯， 而选择酸奶，有的朋友是因为口感的问题，还有一大部分朋友，特别是咱们就是亚洲人啊，黄种人，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是比较多的。而酸奶，因为它这个发酵的这个过程，已经使得原来牛奶当中的那个乳糖的成分呀，能降低到一半左右。这个时候，大多数我们中国人其实是能够承受的了。所以，如果您没有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其实冬天天冷了，也可以试着您换换喝点牛奶。 嗯，好，反正有些人不选择酸奶就是因为怕凉。 对对对， 怕凉扎得慌。有些人呢选择酸奶呢就是因为他喝不了牛奶，所以各取所需啊，了解其中的这些知识，那我们会喝就没有问题了啊。 但他们西方人我也挺服他们的，他们牛奶都那么冰着喝， 他们从小就那胃，铁胃，他们的小孩那奶瓶子就杵在冰箱里，孩子自个儿啊刚会走路，颠颠颠颠颠，我亲眼看到过。 是啊， 打开冰箱拿起来，咚咚咚就往那个嘴巴里头灌。 我第一次出国，这十几年前的时候了，就当时看的那个小朋友就在那个早餐自助餐那儿，就是你说这冰奶，吨吨吨，我说这谁家孩子，这会儿不吐吗？ 体质问题啊， 没事， 没办法啊。 对， 好，下面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啊，也跟吃有关，跟营养有关 啊。 你早餐吃什么？哦，你不吃早餐、 啊、我就一杯咖啡一般。对对对、啊、 很多人还是习惯于这个传统式的早餐，就是油条配豆浆。 哎呦，好些香，这是 香是吧？ 是， 我就觉得油条油饼只能配我的豆浆，你配牛奶我觉得都不对。 我觉得只有 配杯咖啡也不对， 只有油条能配豆浆，油饼配豆浆都不行。 那天有位听众朋友跟我说，就是聊天啊，说哎，你试试那个包子配咖啡，说挺好吃的。我就想着，我就觉得这不对，我就觉得包子就得配粥。 分 是吧， 天津的那种咱们说水馅包子 啊 配粥不是配咖啡是不行的，但是杭州小笼包配咖啡是可以的。 好吧，我总是觉得不搭。我就觉得这个你看油条配豆浆油饼也可以啊、 嗯、 那像这个包子它就得配粥是吧，嗯，咖啡就得来面包、来点吐司什么的，是不是？嗯， 嚼 吧， 吃胃里都是一堆。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需求啊，他就说我吃了好多年的油条配豆浆了 啊， 这到底它有没有营养啊？我这有时候会纠结这个问题。 哦 啊， 营养肯定有，但是健康不健康咱们另说。 对，还有我是觉得啊，就是营养它也不见得有多少或者是没有， 嗯， 但是吃了这么多年你肯定是顺口。 那是 是吧，就是你吃习惯。 对 啊，就比如说有人他就爱吃包子配咖啡，他吃习惯了他也觉得挺好。 你这个人呢、啊、我觉得就是个饭上，我觉得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嗯、你说我爱吃宫保鸡丁，但你要真的每天中午都给我做宫保鸡丁，甭多了3天我就已经烦了。 可是我爱吃这个包子就粥也好，我爱吃烧饼油条，我爱吃这个油条泡豆浆也好， 可以天天吃， 真的是可以吃一个星期一个月不用换样，吃不腻，不知道为什么。 我吃西红柿炒鸡蛋似的， 对， 一顿顿吃是吧？ 但我西红柿炒鸡蛋我也爱吃，但你说让我午餐顿顿吃，我受不了。 哎呀，咱也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就像我吃西红柿炒鸡蛋似的， 土豆丝 可以顿顿，真的可以顿顿吃 啊？有没有这样的食物啊？ 对，我早饭是可以，午饭不行。 行，那油条配豆浆到底有没有营养啊？回头我们帮您具体查查这两样食品啊，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反正先弄一顺口吧。说到顺口啊，也跟大家说一事儿，就是有一个徐记烧饼，你知道吗？ 是，我太知道了。 太知道了是吧？ 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儿，步行到徐记烧饼，你猜猜用多长时间？ 因为你是西城的是吧？ 这就我们家那条胡同旁边。 哦哦， 他在安平巷里面，原来我家就在安平巷，就是徐记烧饼铺把口的那条横着的小胡同，叫庆丰胡同。从我们家走到那儿一分钟。 好吃不？ 排大队，我住在那儿，我这辈子也就吃过三回。 你都多久没有吃到了？ 哎，这那我搬走都得十几年的时间， 就没有再专门的去那儿吃了。 对对对对对。 后来那儿不是拆了没了吗？搬家了。 刚刚今年上半年咱们刚刚撤的。 嗯， 舒姐， 八月份吧，关门歇业了。 对。 那么上周徐记烧饼就迁入了离那儿不太远的一个地方。在新街口西四百姓生活服务中心重新开张了， 哎呦， 据说有很多铁杆粉丝啊，不远千里都搬家离开那儿了。 千里不至于、啊， 夸张了，千米啊，对，好几千米， 啊、 这可以吧？ 对， 纷纷去打卡啊。那好这口的朋友呢，但反正有时间排队也值吧。啊，那儿的那个烧饼和糖火烧说都特别好吃。 那家是那个徐师傅人家自己家里头祖传的，就他小时候可能是、我记得以前是说学过这个烙烧饼这个工艺，然后呢，这个到什么时候，也就是二十世纪最后那几年，到二十世纪初那几年，人家把这摊开起来，孩子也继承了这个，每天和面。就把这些卖完了，不多卖，因为我的体力就能活出这么多来，再多了质量保证不了了，这都是就这是我们说有追求的匠人精神、 对，而且就是吃顺口了，就没有人去想他说是有什么营养，里面放多少油，我就说也没有人去在乎他具体到底有什么营养成分、 对对对， 但是他就是吃顺口了，好吃 是 吧？ 是。 行啊，我们继刚刚分享了秋裤的事儿之后呢，又分享了一个烧饼的事儿啊，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对。他们家鱼打起来了、 哎、他说我养的鱼都是一个品种，唯独不一样的呢就是颜色不一样，有两条黄色的鱼总是被其他鱼咬，怎么回事 啊？这个欺行霸市，欺软怕硬， 肤色歧视，鱼里它也有这样。哎呀 啊，这个可能意思比较多，就它可能有很多种原因， 它有巧合的因素， 嗯， 保不齐呢是颜色的原因，也保不齐这两条鱼您净看它被别人咬了，他们见招的时候你没见着呢，万一 对对，反正我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有的时候啊鱼生病它也咬人， 哦， 就它那水里面总是有一些什么这个病那个病啊， 对， 就是很专业啊， 对， 说也咬人，说这你要是心疼鱼的话呢，你就分居， 对， 就给他们分开。 是， 还有现在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玻璃鱼缸啊有隔断， 对， 可以打隔断，说你可以把它们分开、但是具体是为什么咬啊，为什么掐起来了，好像不是掐起来了，就是那个就被欺负， 对 啊，大鱼为什么欺负这个不一样色的鱼，但是同一个品种的，哪位养鱼的朋友啊您碰到过，您也可以给我们说说啊，这个是什么原因所在吧。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我们这个脑子好像得咔咔咔咔互相切换是吧。 这位朋友这个爱好挺好啊、练太极剑，但是呢买了一把太极剑回来想练，发现买长了 啊， 这个长我不知道是就是抡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可能会伤着自己还是怎么着， 他有的时候这样就是说都是标准的尺度，但是他个头不一样啊， 对， 你个子矮一点的人你就觉得可能哎呦有点长，有时候他会杵在地上， 趁手的兵刃嘛，过去讲 是 必须得挑， 他想干嘛呢， 我能不能拿钢丝锯锯掉一段再磨光行吗，这个既然您买了归您了，这您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们没人说不行 啊，就是这样，就是你要拿它干嘛，你要说就练个这个剑然后说锻炼身体，你不使它干嘛，它不影响它的这个就是原来的那个程度的话肯定没问题， 咱们本身健身用的这个剑呀刀啊这些都是不开刃的，您知道、它就等于是就是实际一个板儿，真伤在哪儿呢也没什么大事儿。 对， 但您如果用钢丝锯锯掉，至少在这个锯齿这个部位，您说您哪怕说磨光了 他要有时候弄不好的话，这东西他就变成凶器了。 哎，就你别拉着自个儿， 哎，他就不是一个健身器材， 蹭到别人啊。 对， 还有呢，这事儿就是比如说啊，咱们推远一点，穿越一下 啊， 搁好几年前 啊， 你这指令不行，因为你这是兵器，你防身用的， 对啊， 你说你自个儿锯一段磨磨，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嗯。 但是现在你仅是做一个健身用的东西， 对， 您随便怎么打理都行。但是还是建议找稍微专业一点的人，就别伤着自个儿。 这我怎么老觉得现在咱们城市里头找这个专业人士找得着吗？ 磨刀的人能给磨磨这个吗？就是你锯完之后，你把那个边儿，你是不是得给它弄圆乎了呀？ 对呀， 啊，别伤着人，主要是。 这在我的心目中， 啊， 这还是就是得是干将莫邪那样的人能干这事儿。 或者咱们听众朋友可以帮出点主意，就这种情况哈，他怎么办？ 怎么弄？ 就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方法？嗯，或者是谁家那剑买短了？ 哎，您互相交换 交换一下啊， 对对，这是咱们能想到的最便捷的办法， 是吧？啊，嗯，这个也挺好的啊，当然不一定有那么的巧合的事儿啊。 嗯， 下面这个听众朋友呢，也是锻炼身体， 哎， 他是要游泳， 嘿， 就是岁数呢，他自我感觉有点偏大了。 哦，50岁开始学游泳，能学会吗？重点是我比较胖，有点担心。 啊，就是担心您是担心自己的体重咕咚一下就下去了是吧？ 人家误解啊， 啊， 胖学游泳这是有 好处的， 便捷条件的，因为相对来说脂肪厚一些，脂肪的这个比重我们说是0.8。 嗯， 人呢，咱们一般瘦子来讲，它是1.0几，就是你要不吸一口气是会沉下去的，但真的是有那些特别胖的人，他是能够直接漂在水上的。 哦，所以没事儿。就首先您担心的这个问题不用担心， 不存在。对。 那么您担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年纪的问题啊，50岁，其实不晚吧？ 不晚。 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好像还有比您岁数大的才开始学游泳， 都没事。 对，因为游泳这个锻炼它应该不太受年龄的限制，就什么时候学都行。现在都讲小朋友开始小朋友学嘛。 对对对。 嗯， 我给您举一个伟人的例子吧。 嗯， 咱们原来老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您知道吧？我们的这位大将， 嗯， 他是因为负责公安部啊，毛主席出行啊、巡视啊，这些安全都得他负责。主席是个特别爱游泳的人，大家知道，横渡长江啊，北戴河那游泳啊，就愿意这个激浪啊。他提出要去游长江，罗瑞卿同志就从安全的角度，您不能再去游了，长江水急，保证不了。毛主席说他一句什么？你这么胆小，就是因为你不会游泳。你会游泳，你就知道根本没有那些事儿了。当然后来罗瑞卿同志从安全方面做了很多保障，但是被主席这句话刺激了，他说我不会游泳我才害怕这个安全，那我就要把它学会。罗瑞卿大将学游泳的时候已经快60岁了，后来真的成功的学会了，什么事也没有。 对，所以首先您担心的事情不用担心，然后就是去找一个会教的人教就可以了。 是， 嗯，哎，大家也可以说说啊，就是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游泳的？可能不同年龄段都有。你呢？你是会？你会吗？ 我会。那我是大概真会， 啊， 我大概是陆陆续续十几岁的过程当中开始学。 啊，我也是十几岁，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开始学的。但是现在好像小朋友都会了。从小学就开始学了，好多学校都有游泳课了，啊， 现在家长已经想开了，都是那种就是出生半岁以前趁着就是在羊水里那个记忆还没忘的时候， 啊，就给 直接扔池子 里 了。对对对， 行吧，那个得 避气， 也得注意安全啊，得瞧好了看好了看住了啊。 是 好，我们这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啊。那如果哪位知道呢信息或者有什么经验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 好，这位朋友家里啊有一套木质餐桌椅6把，是从河北香河家具城定制的，150×90，哦，那还是挺高的那种椅子，木质餐桌椅，想1500转让啊，纯木的，反正那这是稍微贵点哈。有需要的朋友联系13651340812，13651340812。这位朋友呢转让一台西门子的滚筒洗衣机，可以正常使用，300块钱，电话是153001891281，153001891281。这位朋友，这是 PC 材料的大号拉杆箱，50块钱，89成新，浅粉色，联系电话是13716712347，13716712347。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麻将牌一副，没有说是什么材质的啊，只是说您看完质量之后呢再当面商定吧。刚好我看到我们今天有一条求购的信息，是一位听众帮助一位老人家求麻将牌， 哦， 啊，对，人家老人家的要求看一下啊，是什么，别太贵，反正就是闲着没事儿解闷用的，别太贵，不 知道你们能不能成交啊， 看看。 先说转让的信息啊，转让的朋友的电话呢是1312-163-2835 1312-163-2835，这位帮球的电话呢是1368-334-2107 1368-334-2107。 嗯，老人反正这种麻将就是玩一玩，脑子始终其实是能活跃的，挺有好处的。 啊、还说呢，我们前两天不知道成交没啊？有位听众呢、出手的是那个红酸汁的材质的麻将，说特别早之前给老人家买的，结果老人也不使，舍不得使，当时买了花了小五六千的吧， 哎、 现在也不是3000多转 啊。 后来我们都说要我们自个儿都留着， 是 舍不得， 木头好对。嗯，这位朋友转让后厨用具一整套9成新。朋友说转行哈，不再使用了，也没隔多长时间，还都挺好的，9成新，可零卖可打包，只是想处理不占地方就行啊。这个而且后头还说了一套的话，买卖不成仁义在，相识就是缘，期待您的垂询。 诚意啊，这是诚意啊， 这是个买卖人，看得出来。 好， 17710857989，17710857989。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熨衣服的那个蒸汽枪，您自个儿给传的名是吧，应该就是叫做 蒸汽熨斗。 蒸汽熨斗啊，买的时候200多，现在呢是80出手，说也没用几回啊，使不惯。电话是1366-116-3983 1366-116-3983。 它应该还不是蒸汽熨斗，它是那种挂烫机，其实是我猜、 哦、对 对 对，挂烫机。 对，这朋友要一个大号啊、转让啊，大号灰色两轮拉杆旅行箱，新秀丽的，我名牌啊，软皮子，非常厚，很结实，80块钱啊。要么是您价给的太低了，要么是您不是真的新秀丽，按说不至于啊。 啊，新秀丽的要是 您这买新的得多少钱呢、 尤其是大号的挺贵的呢， 大号的得奔着3-4千去，皮的要是原价。 你说吧， 看谁抄上、 啊。真假，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帮大家判断、啊。 我们一般不太推荐大家在我们这平台上去转那些真正意义的奢侈品。 对， 你说来个 LV 包啊、Chanel 啊，这不合适。 没有办法判断啊。 啊，这电话是13621106008，13621106008。 嗯，说这我有发票，有发票有的时候都能造假， 这 所以、这 个、整 个 一个产业链现在 特别贵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可以啊。 对，嗯。 好，我们这还有一位球箱子的啊，他是要一个 PC 材质的拉杆箱，最好在四会周边，不知道你们二位能不能达成协议啊。 刚才前面有一个 PC 拉杆箱 是吧， 对，我那转让那说了一个。 行，电话是15235687235 15235687235。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

女性到了那个阶段，不是应该多补充一些豆制品吗？ 没事，所以这个说法，未必有科学道理。 所以我问您，您听谁说的呀？说现在呢，就改成燕麦片加一鸡蛋，主食还是发糕。也会用发面饼加蒜肠，听着都挺亲切的。 这个搭配到大早上起来吃蒜肠，哎呀， 好。还有说那个徐记烧饼怎么到的啊？我们这个说徐记烧饼啊，有好这口的朋友呢，您可以坐公交西四路口北或者地铁四号线西四站下车就到， 哦、 对吗？ 我不知道新搬的 你家门口就在那附近，没有离多远。 他搬了，搬到西四那就离我要走到这儿那就得15分钟了。原来那地儿呢是离我就真的是1分钟的地儿距离。 啊、哦，那就 换着新址我不认识。 那就换个话题吧，不跟你聊这个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说关于游泳的事情啊。反正基本上都是鼓励的话吧。 对， 就说没有问题啊。这个听得特别逗。说50岁学游泳没有问题啊，当然就是你想学到什么程度了 啊， 你为锻炼身体肯定没事儿，你要想拿金牌那就算了吧。 哎，如果真是参加一个什么人家老年组的比赛， 社区 对、啊、前两天 看本单元拿个冠军还是可以的， 在哪个国家我忘了，澳大利亚还是哪儿，就是一个很正规的全国性的体育比赛上，这边这已经要这个开赛了，一个新的组，大家也没注意是什么组，就看一个老爷爷颤颤巍巍走路都已经是一步一步的那么颠着往前走了，结果发现人家走的那个就出发那个台子上一步迈上去，哗把拉锁拉开了，里头已经穿好泳裤了，100岁以上组就他一人报名，所以就他一个人，然后真下水以后不是像咱想的说老年人在那飘着过去，人家真的是就是不至于说像箭一样鱼一样的过去吧，但绝对反正我看那速度我估计我未准跟得上人家。 好吧，有点像就是当年咱们搞运动会啊，单位运动会、跑1500，哎呦我跑了个第三，就四个人参赛那也是前三名， 跟我那会儿110米栏似的。 好吧， 我也是得的第三，但是是怎么得的呢，总共6个人报名，有3个人摔倒了，实际我是最后。 我们这个光辉的啊历史我们就不说了啊， 瞧出光辉来了。 还是说说大家吧、说你光辉你就光辉啊。这听众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说任何时候学游泳都不迟。 对， 反正学的过程就是健身，你不用着急啊。这位听众呢也给了个建议，说如果您是初学者，那肯定是初学者呀。 嗯。 说年纪在50岁左右，最好每天泡在水里的时间呢控制在1小时之内。 嗯。 就是循序渐进吧。 对对对。 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季节是不是血有点凉了呀？当然，一年四季水池子都挺凉的，它会有一个恒温的温度，但是它外面室温。因为还没有供暖，就建议您在供暖之后再去学，否则的话您可能受不了那个一冷一热那个刺激啊。 对， 嗯， 这上年纪学游泳，体温因为老泡在水里面，即便夏天也会存在这种过低的这种湿温的情况。 主要是一下去那一下，真正到水里之后，你倒没事， 游上就没事了 啊。 对， 行，那如果您决定学了的话呢，祝您成功啊！如果学好了的话呢，想着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发个视频秀一下啊。 嗯。 鱼啊，也有听众分享关于这个鱼的问题了，基本上就说给分家。 对，但是理由给了一些判断 啊，不见得是歧视，说这鱼也是有公有母的，可能呢您看着它在那儿咬，那是互相在那儿争风 吃醋，要传宗接代、 哎、 是吧？ 这我得先把这个打败了，我才能获得那个母鱼啊、哦、 反正有见过那种惨的，说还能把就是咬死的， 咬啊，当然了，就是那个鳍什么的都被咬烂了， 好 尝试。 还有一听众啊说，同类相残其实是一种病态，说发现初期应该立即清除、 哦、 免得殃及其他，当然清除有点那个哈，有点过、就是分开养吧，是吧、再把它单辟出来就好了。还有听众说会不会饿的呀，说你多喂点吃的是不是能好点啊？ 按说不至于， 不至于哈。 对对对、分是什么种类的鱼，尤其像现在家里面一般养的比较多那种各种小型热带鱼什么的，不太容易说因为这个去打。老式的金鱼有的会。 好吧、我们家一鱼缸的鱼当时买了35条，我记得 现在剩几条了？ One two 就剩俩了， 剩两条了，但是那两条就是个真的见长，我就觉得他们 把别的都吃了。 鱼坚强，真的是哈，挺好的。希望他们能够一直就这么长久的活下去、游下去吧。因为我没有再往里面添别的鱼，就等着他们俩。 觉得人家熬到今天不容易，别再给人添新的这个对手了，是吧？ 不添堵了啊。大家也分享了关于这个油条和豆浆的营养啊，我们看一看，说的还比较 科学， 对， 真是。 这位听众说，其实营养不营养的，我们得具体分析啊。就说这款早餐虽然很多人都喜欢吃，也很顺口，但是呢，适合于油脂摄入不足的人。 对， 就平时你不太爱吃油腻啊，不怎么爱吃肉的话，挺适合的。因为大部分人现在其实都是吃得太好，油脂摄入太高，所以如果依然是这样的话呢，再吃这样的早餐就不合适了，尤其是天天吃。 对，以前你说咱们相对来说营养摄入可能都不够太丰富的情况下，每天早上有这么一个还可以。现在都市人营养过剩的情况基本上是普遍存在的。您看着那一根油条，咱说来一根一两油条，对吧？那里头恨不得有半两多都是纯油，仅从它里面附着的油脂含量，已经按照咱们现在啊这个老百姓的这叫什么健康摄入标准，一天的油脂含量，您这一根油条就已经都够了。 好，你也可以说，那我别的油不吃了，那没问题。但是呢，这款早餐的最大的缺点是不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对， 它属于这个低蛋白、高脂肪、低纤维。低维生素，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这么吃的话，尤其天天吃的话啊，一定要适当补充的一些蔬菜水果。 对， 哎，吃点这个高蛋白的东西啊， 不均衡。 哎，还有听众说，如果您喝豆浆的话呢，不要放太多糖， 哦、 不要让糖分摄入太多。此外呢，豆浆当中的水分偏多，蛋白质含量低，所以可以 跟牛奶比， 哎，加一个蛋之类的啊，或者把豆浆可以换成豆腐脑，因为豆腐脑它的相对的蛋白质的含量。 对， 会高一些。 我们 豆腐脑跟什么搭？ 豆腐脑 包子。 哎，豆腐脑配包子也行。 当包子不是炒肝吗？ 炒肝有的朋友吃不惯炒肝那味儿 啊。那天我在办公室就问他们，他们这、炒肝啊，那包子只能配炒肝啊。啊，那确实有时间不吃那个东西哈。 对， 行。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一些求助问题啊，有关手机的，有关一些寻医问药的什么的。 对，这位朋友手机这问题昨天就问了，没来及说啊。他说这个我这手机啊，我都是睡觉的时候我就给它关机啊，头天晚上等于就关了机，第二天我再把它给打开。哎，可是这怎么大早起来就这么开一个机的功夫，电量就又掉了十几个，这怎么回事？我都没使。是这样，系统重启这个过程本身也是需要消耗电量的。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手机已经啊进入到了它电池寿命的晚期了。新手机如果说您尤其是临睡前是充的百分百满的情况下给关机开这么个机，不至于掉这么多。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的电池已经完成了它正常寿命500次的这个充放电，在这之后已经是属于超期服役的情况下，好比说您头天关机的时候是60%给关了，第二天早上就开这么一个机，设备自启动掉个十几个，这个是正常现象，基本上标志着您该换新机了。 好吧，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大家啊，他是家里有一个朋友亲戚，被确诊为叫做小肠多发血管瘤。这种病啊其实比较罕见，所以呢非常需要很专业的专家给动手术。主要想向朋友们咨询一下，就是哪位听众朋友家人呐、或者是曾经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或者家人也得过相同的病啊，有没有什么好的线索呀经验来分享一下，北京哪家医院更合适。电话是13691448326 13691448326。 这个如果说已经能够确诊了，咱们也是多跟就是确诊的这个医院去进行一个沟通。现在我觉得咱们的医生们有一点特别的好，我们不太会看到说他明明自己这个手艺不行，我们说二把刀，他这个拍着胸脯没问题交给我吧。我反正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家里人，我父亲母亲遇到这种情况，甚至于都有过这种直接人家大夫说，这个您这个难度比较大，我们医院完成不了，建议您到哪个哪个医院去。如果说您现在就诊的医院人家表示能够去处理这样的这个疾病，我觉得咱们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还是首先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 对，就是医学这个事情没有打包票的，再好的大夫再专业他也不会说100%，哪怕是一小感冒，因为他的 变数太大了， 是。 所以如果谁说给您治什么问题啊，治什么病啊，各种各样的啊，给您打包票说百分之百的那个， 那反而是骗子。 对，那绝对没毕业啊，要不然就是骗子啊。 对，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哪家中医院，哪位中医大夫看耳鸣看的比较好，想请一位专家，他想通过中医的方式来调理啊。 这个可以，这咱们传统的耳鸣来讲，的确也中国人习惯于看吃些中药嘛。宽街的中医医院、东直门中医医院这些地方都有专门的这种，甚至现在都有耳鸣门诊。专门这一类的，因为有的人可能是耳道的这个器质性病变引发的，更多的我们中国传统人来讲，可能一般说肾虚啊，或者到一定年纪了，这个精神方面需要做一些这种整体的调整。 好， 这些都行。 电话是13521829564，13521829564。大家分享的一定是这些有效信息， 哎， 别您家门口或者 哪儿抄一小广告 啊，或者您自个儿开了一小门脸儿， 这不行 啊，您就不行啊，那是骗人的，这都是看病，都是要命的事儿啊。 对。 好，我们先把这些求购的信息先说一下啊。 这位朋友转让带快慢转和正反转功能的手电钻和普通手电钻两个，哦，就是前面那手电钻是功能多一些的，后面那就是普通电钻，都是九成新，好的那个100，差点这个50。13011806763，13011806763。这位朋友转让松下牌吸尘器，家用强力大功率手持地毯式吸尘器，这是定语忒多了。名字起的，八成新，原价1188，现在280转让，13522828213，13522828213。 你说的是转让的是吧？ 转让的， 啊、 对，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斯诺克的球杆， 哦， 啊，全新的，但还挺专业， 8213。 你说的是转让的是吧？ 转让的， 啊、 对，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斯诺克的球杆， 哦， 啊，全新的，但还挺专业哈。 斯诺的。 你不是都打九球的吗？ 谁告诉你的？我只打斯诺，因为九球的规则我不会。 你不是号称九球小天王吗？ 他没说我是九球小天后。 斯诺克球杆啊，全新的，电话是15901153055，15901153055。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99成新的小厨宝一个，200块钱，在双桥，电话是13520106861，13520106861。我要穿越这片沙漠，找寻真的自我，身边只有一匹骆驼陪我，这么风儿吹过，那片云儿飘过，突然之间出现手里还握着一壶烈酒，漫长古道悠悠，说不尽喜怒哀愁，只有那骆驼奔忙依旧。什么鬼魅传说，什么痴迷魍魉妖魔，只要那恶意自由有你高歌，漫天黄沙掠过，走遍每个角落，行走在无尽的苍茫星河， 歌手们唱着啊，我们也喘口气，也是顺便帮大家找一下那个怎么到清河毛纺城，就是哪位知道具体的位置，比如说坐车呀、坐地铁啊，怎么到？看来想去赏秋裤的还是有些朋友的啊， 这个 需求， 你问所有说相声的，他都会告诉你，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康庄的怀来。 好吧，那我们想了解的是清河展销会的具体 地 址，就是我们坐什么车可以到那儿，有没有地铁，是吧？到那比较方便啊，谢谢大家了。这位舒华朋友啊，就写了"天空飘来"5个字儿啊。 对， 请叫清蒸鲈鱼。 不识数，6个字。 对不起，6个字啊，天空飘来6个字，请叫清蒸鲈鱼的做法啊，我帮您补充一下，这个。不是很难吧？ 清蒸吧，那就是 整个人就 是把鱼收拾好，还有就是您那个鱼得够好，够新鲜， 鲈鱼， 哎，不能太大，然后就是一个火候的问题， 对， 然后就是佐料。其实清蒸的东西，我重点是调那个汁儿， 汁儿，对， 哎，那个汁儿调好了，鱼熟了，往上一浇，吃的是那个味儿， 对对 对， 对 吧？您没有留电话啊，就如果您方便的话呢，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有特别热心的、特别会做的朋友呢，可以直接跟您交流，就告诉您一些重点。 哎， 重点掌握了，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对， 光咱嘴拿着说，其实您上网搜去吧，好几百篇呢，好多种方法呢， 都不如自己切身的这个经验好。 对对对，如果说完全没有经验的话，恐怕得废个一两条鱼啊。 哎呦，那鲈鱼多贵呢！ 所以就无非就是蒸老了。是吧，时候长了无非就是蒸老了，蒸没调好，你说真是不吃糟践东西那都不至于啊。 以前反正现在是还有这冷链运输什么的，以前说这种鲈鱼就是恨不得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边上撒上那种冰，运过来一车，好比说100条，真到北京还能吃的可能能有那么10条就不错，所以极其珍贵。 嗯，好，我们这位热心的朋友啊，把这个真知展讯的那门口贴那图片给我们拍来了啊， 写了人这路线哈， 对， 3334765188614618632，这是几个公共汽车的这个路线啊，坐到小营桥西200米路南 就可以 了。 就是甭管您坐哪路车吧，除了刚才我们所提供的这些车之外啊，就是您只要能倒到小营桥西，然后再有200米路南就可以了啊。 我这脑子里头好多信息也得更新，我因为看到333这个车你知道， 333 小时候这个在我小时候这车就是从颐和园开到香山的，这怎么现在还开到清河去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线。 好吧，还有这个求医问药的朋友啊，大家说天坛医院不错，就是刚刚 新搬过去那个 丰台的那个啊， 对对对， 南四环边上那个，可以跟那儿去啊，挺好的。还有这位 PCY 朋友啊，给我们提供了信息，他刚刚看到京H2 不能直说啊，39的那个车啊，在国贸桥上就开窗就扔了一把瓜子皮，哼，值得表扬。当然那个表扬是带引号的啊，后面跟着那个是一堆小锤子的那个图标。哎，就这种人吧，他总有， 对， 就是怎么说，哎，我就他怎么他妈怎么教育他的呀，我就有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人我就会特别气愤。 哎， 这种人你知道就该什么吗？就你罚他钱，他根本不在乎，你就让他去打扫卫生去，你就站国贸墙上，你吐的瓜子皮把你扫。 对， 而且这一天， 对， 甭管有没有人扔东西， 做义工，高速路边上那儿去打扫卫生去， 让你坚持一礼拜。 对， 这辈子估计不敢了。 对， 就特别缺乏教养，一点都没有道德啊！就欠旁边有那么一位，抓一把啪扔回去。 美国有的州的那个司法的那个处置啊是什么呀？就是这些行为如果发现了的话，给你两个选择，要么进监狱。住半年，你要想不住监狱就去做社区的这个义工，来弥补你自己这个过失， 就是得罚到位，要不然他觉得这种事儿没有付出什么代价， 对， 他下回还敢。所以你要说罚钱也行，那就罚也狠的，是吧，什么30、50、100、200你都不算什么，就狠狠的罚他。都注意点啊，别随便往外面扔东西，大冷天的谁都不容易，那师傅在街上扫那瓜子皮多麻烦呀， 真是啊， 欠教育， 干嘛放名气的。 来，我们说点求购的啊，换个话题，我顺顺气儿， 顺顺气儿行。这位朋友啊，想求购的呢是一台小型电视机，能看7-8个台就行。我真不知道您说这种电视机上哪给您淘换去，这感觉像我们小时候那个老式的黑白电视机，你知道吧，转一圈12个频道那种，在室外也能看，价格面议。您不必这么低标准，现在来个电视就都能看好多台啊！13552721459，13552721459。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名人传记书啊，就是一些传记的书， 传记类的， 要名人的啊，大鹏的就算了啊， 我也得写呀， 我给你写啊，我好好的给你写啊。 嗯、 还有呢，就是小朋友玩的那些乐高玩具，谁家富裕不要了啊？还有篮球打气针或打气筒，应该都是给孩子用的啊。电话是13552001481，请短信联系。13552001481。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智能手机，这是备用使的，说希望要那种电池能取出的那种。13260315817，13260315817。 这位呢，想求购的是磨冰刀的架子。他说就是谁自己做的那种也行，不一定是专业的，就谁自个儿做的也行。 要求呢是可以磨花样还有球刀的。 哦，要这两种啊。 对，说网上他去看了，他说只能买那个磨跑刀的。 哦， 他要磨球刀和磨花样的。 嗯、 电话是1316-180-9132，1316-180-9132。 好，求购的信息就这些了。 我们再来说说反馈的信息啊。 对，这位朋友啊说了，我是那天来求助的那位视神经萎缩的患者，我的求助播出之后啊，好几位团友来电话给我提供治疗方法，也有的人给我安慰，我感到非常的温暖，谢谢团友们的热情帮助，我也会牢记住我们帮团的口号，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这位朋友啊反馈的是他那天求那暖气片，是不是咱们说那个还不好找那个铁片的那种、 嗯嗯、应该是求 到 了，已经 求够到了、 啊、对，感谢大家， 咱们帮团力量真是大， 帮团速度也挺快的啊。 嗯， 这位听众呢分享了一下，就是说老师听到有人问那个购物车的那个拉车的轮子哪有修的，就建议大家呀，如果再买的话呢，买那种带轴承的，第一个呢是比较轻便，第二个呢是不太容易坏，就是万一坏了的话啊，那个轴承是可以换的，那轱辘不好找，你换那个轴承就行了。 嗯， 说跟那个自行车的轮子差不多，包括给小朋友买的那个轮滑鞋也是，轴承坏了自己就能换，很简单啊。 嗯、对， 谢谢你的分享。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只能跟您先聊到这儿了。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呢就全部结束了。稍后呢将进入的是记得唱片，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来为大家服务，那就明天再见。 再见。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bong。 小时候特别馋隔壁张奶奶家院里的核桃树，一到四五月份我就爬上院头去打几颗核桃吃，新鲜润喉的核桃又涩又苦，一点都不好吃，而且呢一定要用小锤子敲得恰到好处，敲轻了这核桃蹦得好远，像陀螺一样在打转，敲重了别说核桃壳碎了，就连这核桃仁啊都成粉了，特别要小心。 嗯，现如今可不用这么麻烦了，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上市了，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天山山脉最高峰托木尔峰脚下的阿克苏185的纸皮核桃，当地是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暖温带干旱气候，年均气温 10.2 摄氏度，年均降水63毫米，没有虫害，没有污染。 嗯， 所以每一颗185的纸皮核桃啊都是自然成熟脱落和晒干的，所以个顶个都是好果好核桃。 是的，那今天呢2018年新鲜上市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不用超市50-70-80一斤的价格、 嗯、 只要199块钱就能够订购一箱五斤，划算到每斤只要39.8、 嗯、 但是活动只有五分钟，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不过一定要说明一下，因为是2018年的新核桃、 嗯、 采摘烘干暴晒捡拾分装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首批备货只到了10000斤，备货有限，订完为止。 对， 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个一组，早上给孩子打个核桃豆浆补充活力、 哎、 给父母干吃几颗补充能量，给爱人做个琥珀核桃好吃又营养，总之呢多吃核桃全家都受益，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通州区的刘先生说啊，上次老婆还在超市里面买核桃吃呢、 哦、 这一看价格78一斤，只能买个2斤解解馋了，说没想到听你们说185的纸皮核桃才划算30几块钱一斤，还是今年的新核桃，说啊这活动是真的吗？ 嗯，是不是真的，您打个电话试试就知道了，只要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成功是免费送核桃到家，满意您再付款，不满意当场拒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不过我相信您啊一定会满意的。 是， 好了各位，最后的一分钟了，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一箱五斤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简化包装，附赠一个核桃夹，不需要市面上的300-400块钱，只要199块钱。各位加油打电话了啊！最后的3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 声音有颜色吗？